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上过去啊，过去上个月两次讲到以弗所书啊，第一章3节到14节，保罗所讲到的神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他有天上那7个属灵的福分福气，是不是啊？今天是那一个7个属灵福气接下去的保罗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当保罗给以弗所的教会，不只是以弗所的教会啊，全地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在那里看到，在那里听到，在那里要认识到神给我们预备了在天上有那7个属灵福分的时候呢，他要让我们有一个眼睛张开，让我们有天上来的启示，天上来的智慧，可以明白，可以行在，可以活出神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这些福分当中。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保罗的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好，我们可以的话一起用大声的来朗读神的话语，以弗所1章15节，一起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常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现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利路亚，我们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学习主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啊，求你浇灌在我们中间。那智慧启示的灵，求你浇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被打开，让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话语更深的明白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就认识基督，更深的认识天父，与圣灵有更深的交通。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个月有2次的主日信息讲到那天上的7个属灵的福分，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有啊。这7个天上属灵的福分是我们的神圣父，然后耶稣基督圣子，然后圣灵一起在那里工作，赐给我们所相信的，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再来很快的回顾一下这7个属灵的福分。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神创始之间已经拣选了我们，他预定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是在神里面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圣父所给我们的，我们得蒙拣选，而且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得了儿子的名分，你就有这样一个法律的保障，就有一个 legal 的保障，我们今天可以得产业的，神的产业。那第三个福分呢，耶稣基督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救赎，而且呢得到 完全的赦免，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他的宝血有这样的功效。第四个福分，让我们而且可以得知神的奥秘，在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情，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耶稣，让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了解、知道、接受跟他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得了基业，我们不但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丰盛的产业，而且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教会众儿女也是神的基业，神的产业。我们今天还要讲到这一点。然后最后圣灵给我们有一个印记，敲了一个杖，这些福分都是给我们的，这是一个凭据，圣灵让我们得到这一个凭据。哈利路亚。这七个福分，当保罗在写的时候，他一口气把它做成，这是最长的一个用希腊文字所写的一个句子。虽然我们今天把它 cut， 把它 break down， 但是这是一个赞美，这是保罗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知道神所给他的天上属灵的福分，他用赞美一句话把它谱写出来，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所以你如果这七个福分还没有记住的话，回家一定要把它再读，一定要把它记住。而且这七个福分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当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具体的跟他来讲我们基督徒在神那里所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福分。所以当一个教会众儿女领受到这七个福分的时候，就像当初那以弗所的教会，他们领受到神给他们所预备的天上属灵的七个福分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教会的光景是不一样的，这个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保罗他在以弗所一章这里继续的写，他说因此是什么？就是因为上面有这些七个属灵的福分，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活在这一个七个福分当中，有一个好消息传到了保罗的耳朵里面。那个时候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监狱里面，但是有一个好的消息说，以弗所这一个教会，保罗当初他建立的这个教会，虽然保罗没有在那里了，但是这一个教会领受了神的福分，他们明白神的福分，他们活在真理里面，他们可以活出那七个福分。他们的表现在哪里？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写的，他说我既听见你们怎么样信从主耶稣，英文说 Your faithIn the Lord Jesus， 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只是一个信心，这一个信心不只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心，这一个信心是从一个从字里面信从，从就是说他们领受了耶稣，他们听了神的命令，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命令，他们是行出来的，听从主耶稣。而且他们怎么样？保罗怎么说？听到了什么？亲爱众圣徒，哈利路亚！这里不是只是说他们爱众圣徒，他们是亲爱众圣徒。什么叫亲爱众圣徒？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大爱，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他在那里爱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all the saints。有的版本说，还有的版本是这样说 ：All God's people, all God's people， 不只是说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弟兄姊妹 ，All God's people 也包括你家里的人，我的同事，你的邻舍， 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们都要来得到神的爱，要借着谁？就是借着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听到从以弗所传来这样一个他们在活出这七个福分的表现上面，他们有信心，他们信从了耶稣，这一个信心就表示这一个教会就与耶稣基督已经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也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今天所需要的，我们需要跟耶稣有正常的一个关系，这一个关系是建立在信心里面，这一个关系是建立在明白神的心意，这一个关系是建立在我可以行出神的命令，这个叫 faith， 这个就是信从耶稣，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每天读经，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小组，我们看到一个领受七个天上福分的教会，他是蛮有爱心，这一个爱心从他们与众圣徒之间的关系，那亲爱，那 有的版本说是热爱。什么叫热爱？热爱就像我一样现在冒汗的，热爱众圣徒，所以跟弟兄姊妹的一个关系是在爱的当中。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个就是十字架今天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做成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信从耶稣，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是热爱，我们是亲爱我们的众圣徒，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一个领受七个福分的教会，我相信基督徒丰收教会已经至少开始已经领受神的这七个福分，我们要有就像以弗所书的教会一样有行动，不只是在信心里面的行动，在爱心里面的行动。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哦，我不会随便呼召，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叫恩惠的行动。什么叫恩惠的行动？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耶稣跟门徒们所说的话，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话。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命令是什么？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的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用神的爱来爱我们旁边周围的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当基督徒丰收教会有彼此相爱的心的话，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众人那婆摩那地区的人，这里的华人，他们收到这明信片的，还是去那个奴都那个拉面店吃饭的人，他们看到，他们听到这一个教会，他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他们就知道是什么，这里有一群不一样的人，有神的门徒在这里。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这个就是要从我们中间开始，要从我们中间开始，这是一个我过去讲过，这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磨刀的过程当中，神会预备基督徒丰收教会，那未得救的人数会到这里，他们要在这里，因为看到我们的爱，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磨刀，在这里准备，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这一个恩惠的行动可以让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一个在这个之前，具体我们怎么做，这一个故事发生在上个月七月份，这个年轻人中间的这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Nicholas Ted， 他在 Oklahoma， 他20岁，他还在念大学，但是他有一个心志，他说他大学毕业后他要 moving to Honduras， 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大概就在墨西哥的下边，在中美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他有一个心志说 我毕业以后，我要去那里传福音，我要去那里爱那里的那些贫穷的孩子、贫穷的家庭，将神的爱带到那里的地区。他还在念大学，他20岁，他还没毕业，所以他在预备，预备他的心，也预备经济上面的需要，甚至他要支付学费。现在，所以他是在沃尔玛打工，所以他在沃尔玛做那个 cashier， 啊 ，cashier 你知道，人家算钱啊，结账打工。那应该是上个星期，或者再上个星期啊，这个上个月。某一天晚上，一个妇人推了一堆车子，然后呢，车上有3个小孩子啊，叽里呱啦都很吵啊，很调皮啊，在那个结账的时候，哇，后面已经排了一堆的人了、啊，结果这个妇人这个结账都结不成功啊，还在那里后面都很牢骚啊。如果我在后面也会怎么搞的？这个人怎么这么慢呢、啊？到底你credit card里面到底有没有钱呢、啊？是不是有没有 cash 或者结账 check？ 因为这一个妇人，他。就在跟Nicholas 讲，哦，很抱歉，我第一次用这个叫什么 WIC， 我也不知道，Federal 联邦政府给的，因为他是 foster family， 他收养了三个孤儿，所以联邦政府也给他一个 WIC 的卡，就是说那些小孩子要吃的奶粉啊、diaper 啊，都是可以免费的嘛。所以他在那里刷的时候，哦，就有一些东西，奶粉啊那些就刷不过啊。就刷了几次都刷不过 ，Nicholas 这个时候就想到说，我赶快要找我的 manager 来呀、啊，店的 store manager 来处理这一个问题了，到底要怎么样拿掉了，还是赶快后面人已经排。就在这个时候，神跟他讲话，圣灵跟他讲话，你是不是正是想到要去 move to Honduras 吗？你要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吗？现在就是你磨刀的时间了。就是你 practice 用神的爱去爱你现在就已经看到的这些人的需要的时候，圣灵跟他说话，圣灵说你要帮他付啊，我是穷学生的、啊、我这个 credit card 里面上限也只不过几百块钱嘛，对不对？怎么付钱呢、啊？但圣灵逼不得，他顺服圣灵，他就帮那个富人，就付了那个账贷啊，哦，几十块我也不知道多少钱。结果那个妇人就很高兴啊，就走掉了。下面就是他，结果那个妇人也忘记了，忘记说，哎，那个人到底是谁啊？是不是以后把钱还给他？结果回家一想不对啊，所以现在那个 social networking 很发达，所以他就在 Facebook post， 我今天去了哦沃尔玛，结果年轻人怎么样？结果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后来有人就跑到沃尔玛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啊？后来人家把他哦又带去又认识，所以这个事情一传出去以后呢。连电视台都来了，这是一个年轻人啊，哇，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啊，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啊，电视台的镜头都要对着你了，很不好吗？很好，是不是？要不要？要。但是这年轻人说，这不是为了我，这不是我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因为神在这一件事上面让他学习，荣耀归给神。这样一个年轻人，这样一个年轻人，你说经过这样的事件以后，他有没有已经预备好要 move to Honduras 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我相信圣灵就这样预备他。弟兄姊妹，圣灵也在这里在要预备我们。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会有很多的卫星组的人要来，新朋友要来，所以我们先从我们里面开始。我相信以弗所教会他们也是从他们所看到的弟兄姊妹开始，他们亲爱众圣徒，所以这是一个恩惠的行动、哦、在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名字恩惠 Grace Encounter， 那我们不做那个 Grace Action， 恩惠行动。这个行动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只要我们愿意，就像那个 Nicholas 一样愿意啊，愿意。第一，我们想想看，在我们教会里有哪一位、一位、两位，一个家庭都可以啦。弟兄姊妹，平时都很少机会啊，有交通啦，或者去关怀呀、啊，啊，不只是说哦，星期天我也给他握手握到了，这个不算啊。那个很少有这样的接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你有没有？都有，都有，都有。 都没有的，大家都很火了，应该有嘛啊。所以第二步骤，想到这样的人，你去邀请他，邀请他到你的家里面来。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原则啊，弟兄邀请弟兄啊，姊妹邀请姊妹，不要弟兄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姊妹，明天到我家里来啊，甚至我去载你啊什么啊，那个我们弟兄邀请弟兄，姊妹邀请，但是一个家庭邀请另外一个家庭，是啊，所以邀请到你，为什么到你家里来呢？我也可以去哦，我们这里 Temple City 太多中国餐馆，随便找一家就可以聚一下就可以了嘛。当我们打开我们家的时候，就是打开我们的心。你要让人家看到你家里的那个不整齐啊 ，make yourself vulnerabl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就是我愿意让人家知道我的软弱的，我愿意敞开我自己的，邀请到你的家里面来，然后准备一些，我说佳肴啊，我吃的东西都可以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吃得很好啊，佳肴一起来共享，一起来共享。哦，过去你看圣经里面，哦，那个门徒耶稣也去吃啊，对不对？一起来共享，就是第三个啊。然后呢，彼此有一些好的了解，因为我对他不熟悉啊，啊，平时很少交通啊，啊，人一起的，彼此有一些了解，然后你可以彼此互相有一些带到，什么需要为他祷告啊，彼此了解，彼此的带到啊，不是在那里。议论某一个人哦，好，议论自己就好了啊。所以，让我们可以这样肢体的关系建立起来。然后你还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了，一个分享。今天就像张老师所说的哦，我们都有每周读经的一些功课啊，哦，还有一些思考题啊，哦，都在我们的 website， 我也送到 WeChat， 没有的话你去我们 website 去找那个思考题啊。哇，你说这个太难了啦。哦，如果你觉得太难，到时候你就邀请我一起去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给自己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交通、彼此的认识，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这样开始预备起来。我们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有一个新人来的时候，我都很怀疑啊，你可以去接待，我可以去接待他，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至少我们的脸都认识嘛，对不对？可能有时候名字忘记，但是至少那个脸长得怎么样，不管好看难看，对不对？都还知道嘛。但是每个人都很年轻啊，我们这里都是又帅又美啊。好，所以另外有时间到了，你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但是健康的那个活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恩惠的行动。哦，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要来响应的？或者你要 回家想一下，这是一个恩惠的行动，这是一个爱的行动啊。哦，或者你说要祷告一下，我跟你说，爱不需要祷告，爱不需要祷告，这是神的命令啊，要我们彼此的相爱啊，不需要祷告的，就是要去活出来。哈利路亚。好，这是恩惠的行动。好，那我们要继续进到今天的主题里面，一个启示的一个祷告。当保罗看到以弗所书，当好像保罗看到基督徒丰收教会那一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与众圣徒之间的彼此的相爱的时候，保罗说他为我们感谢神，为这个事感谢神。他不住的祷告，他是不停的祷告，虽然他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为了以弗所的教会，为了众教会，他是不停的祷告。所以他把他祷告的内容就写在这里，也今天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愿意活在神的爱里面有这样一个爱心的时候，保罗为以弗所所祷告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持续祷告的。他祷告的不管是内容，他的目的，他的核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能够让我们活出信心，活出爱心。所以第一，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那里这一个求启示祷告的一个目的。他有一个目的，在 以弗所一章十七到十八的第一句啊，中文的那个第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常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那一个启示的时候，神啊，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圣灵啊，求你来浇灌，求你来充满那个以弗所教会，求你来充满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个生命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根基，这一个 foundation 上面，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这是他祷告的目的。这一个祷告是历史历代以来可以说众圣徒用的祷告是最多的。如果你去Kansas City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IHOP 我们中间好像有人要去那个去，你去听他们祷告的话，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里所祷告的是他们整个祷告每一天里面最多的，不管是 Mike Bickle 还是谁在那里祷告， 就用这个在祷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一个启示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好，那我们第一需要来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这一个认识是一个完全的，不只是一读了说某一本书某一章的认识，这一个是对神的话语完全的认识，对神的心情完全的认识，跟神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是完全的认识，是一个 perfect knowledge， 是一个完满完美的。而且这一个认识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大的家庭里面，在一个神的家里面，我们个人跟神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知识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父神更深的明白，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借助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父神，而且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到那真理里面。因为保罗在那里求说那智慧启示的灵，不管那个版本，有的版本说 那个灵 S Spirit capital 的 S 就是圣灵，或者小写的 S 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到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里面。大家记得这一个应许在哪里？圣灵带领我们要进到真理啊！读了没有？约翰福音哪一章？哦，不要查了，十六章。我们上个星期才读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啊？要读啊！真理，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到那真理的里面。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来真正的进到那真理？真正的认识神，我过去也在那里祷告啊，神啊，我要来认识你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认识你啊。你知道箴言真的很好，箴言三十一篇啊，你每天去读读一篇啊，每天读一篇对你绝对有帮助。某年某月的那个 second of the month， 就是第二天，就箴言第二章，我在读的时候，结果我发现了。这些第二章一到五节就在讲这里，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得到神的真知识，来认识神。他这里说我啊，就好像神在跟我们说我啊，就是你跟我啊。他说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他说你要在那里领受啊。这一个领受不只是说我在这里坐在这里听啊，对不对？你都 receive， 但是你有没有领受，有没有 accept，有没有让这个话语进到你的心里面，还是在耳朵里面，甚至有些怀疑，对不对？他说领受神的言语，存记 我的命令成就，神的命令就是要把它记下来的。我们不只是每天的读啊，我们现在要求很低啊，你每天每个星期只要背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文就好了。我们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 memorize 啊，要 keep， 而且这个 keep 不是说我知道记住了，我把它可以去试着活出来。存积我的命令，他说你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命令了。我的耳朵是竖起来的，是非常专心的，我没有其他的心思意念。在今天的早晨，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目的，说神，你向我来说话。在读经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心思意念，说这一段时间我是分别为圣出来，神，求你来开启我，让我可以明白你的知识，你的智慧，给我这样一个智慧与启示。这是一个专心，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分别为圣要分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在那里每个星期在鼓励你要来祷告会啊？不管是星期天早晨的，星期五的，你要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专心求聪明。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一个行动。就好像这里地区他讲什么，他说夫求明子啊，羊身求聪明。什么叫夫求啊？神啊，可怜我了，帮助我了，让我明白这一段圣经。他这里说夫求了，你有这样一个，我有这样一个迫切感，我有这样一个 urgency， 说神，你今天要来开启我，圣灵向我来说话，让我明白你的话语，让我明白你的知识，让我明白你的真理。扬声求聪明，扬声是什么？扬声啊，就像我这样扬声啊。所以我祷告的时候都很大声啊，你来祷告你就知道。所以不要为祷告大声难为情啊，但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表示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迫切性，我有这样一个要豁出去的决心啊。这一个决心带来另外一个行动，就是说我要去寻找，如同寻找银子一样，搜寻它，如搜寻隐藏的珍宝。当年有很多人从东岸，美国的中岸来到美国的西岸，是为了什么？甚至家破人亡，甚至死在路上，他们来加州干什么？寻金啊，寻找金子啊，寻找银子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是要摆上的，甚至摆上我们可能其他人想象的说是一个疯子，疯子啊，可能啊，你星期天在这里做的还不够吗？屁股还不疼吗？哦，你星期五还要去吗？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要寻找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宝藏的时候，就是一个活出去。所以以至于神必定向我们显现，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弟兄姊妹，已经写在那里，已经在那里。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18世纪，有一个在英国一个伟人啊，他叫江威斯利啊，江威斯利。那江威斯利一直到今天，你去英国看那个Greatest 100 Greatest Britons 啊，就是最伟大的100个英国人里面，他就是其中之一。那江威斯利，他从小就认识神，从小就认识神。他年轻的时候就献身要服侍神，他也读圣经，他也祷告。甚至他是被 ordained pastor， 就是已经封牧的，是一个牧师。他在英国，他要来美国传福音，他要来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时候有很多移民来美国，有美国那个当地的印第安人啊那些，他要为来美国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啊。伟大不伟大？非常的伟大。当时从英国要来美国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个不像今天坐飞机，在18世纪，那在1736年，差不多这个时间啊，他坐船从英国出发要来美国， 的东岸，波士顿或者是这个附近地方。整个旅行啊，差不多四个月，整个旅行当中天气不佳啊，下雨啊，暴雨啊，狂风作浪啊，整个车船非常的摇摆啊。他在那里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末日了，可能我就要死在这个船上，死在这个海里面了。他非常的惊慌，甚至惊慌到一种程度，说我真的死了以后，我真的死了以后，是不是上天堂啊？对信心可能都失去有一点那个，就跟我们一样啊。因此妹，不要说我是 pastor， 你是同工啊，deacon 或者怎么样，我们的信心都很软弱的，尤其在经历一个风浪的时候。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在这个船上遇见了一组人，有另外一组人在船舱里面，结果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船舱上面都在漏水啊，都在漏水，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他得知这群人结果是从德国要来美国的，摩拉维亚，摩拉维亚的一群人，一群信徒啊，从德国要来，结果他们的反应怎么是这样不一样的？奇怪啊，你不怕死吗？他跑去问了，你不怕死吗？他们说不怕。你为什么不怕死？他们向他诉说耶稣基督的真理，因为将来，甚至我们死将来还有天上的荣耀，现在的生命还不值得怎么样。他说你们的孩子不怕死吗？你们的妇人不怕死吗？他们都不怕死。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姜威斯利真正的遇见了神，真正的明白神的真理，不只是像他过去一样在脑子里面，而是这一个真理经过这样一个经历让他进入到他的心里面，以至于他以后的侍奉是不一样的。你像姜威斯利对英国，对美国，那个在美国的第一次那个大复兴呢，在英国的那个复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神大大的使用，而且他创立的卫理公会到今天还是非常多的，在全世界各地他所传讲的真理向那些低下的人，没有要去的地方，没有要人接受的那些信徒中间，神使用了他。因为什么道理？因为他遇见了神，以至于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怎么写，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去读一些，除了读圣经啊，要读一些那些伟人的那个传记啊。如果你没有时间每个伟人的传记读，我推荐你一本啊，比尔江森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 Defining Moment， 它里面收集了姜威斯利历史历代各个伟人的最精华的，他们怎么遇见神的，他们怎么献身于神的，跟随神的，活出神的见证，最精华的他们的见证，他们生命的旅程，在那本 Defining Moment 比尔江森那一本书里面。这个我是 copy 来的那个书啊。他说他，我这个英文对不起，他说我将我自己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上了。他说你不管你把我放在哪里，不管你把我放在怎么样的人群当中啊，他说你要叫我做什么，或者你要让我受到痛苦，受到挫折，受到迫害，我是要被你所使用，还是我被你放在一边被冷落，或者你要高抬我，或者我要被人家踩在脚下，我是富裕的还是我不是富裕的。他说所有的这些我都非常的自由的交给神，只要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姜威斯利，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经历，因为那智慧启示的灵在那一个 moment， 在那个船上照亮了他，照亮了他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需要这样的渴慕，我们要不断的呼喊，就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祈求的，神啊，求你来照亮他们心中的眼睛。那心中的眼睛是什么？就是你跟我生命当中的核心，我们的生命的核心。 那 DNA， 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当那生命的核心，那心中的眼睛被圣灵的光所照亮的话，我们的生命绝对会不一样。就从那个知识，从头一个知识到进到我们心里的，有这样一个历程，这样一个历程。弟兄姊妹，从头到你的心大概多少距离？多少距离？你知道吗？18英尺 average 啦，平均18英尺。但是我们今天要将神的知识真正的进到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出来的见证，这样一个历程。虽然是18的英尺，对我们每个人可能花的时间不一样。是不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旷野绕了40年才走了那18个英尺？还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呼求说，神，你可以来帮助我们，那真理的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到那真理当中，真理当中。你知道吗？上个星期那个赖牧师在这里讲到嘛，大家都认识赖牧师。赖牧师的儿子，他的小儿子，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从儿童主日学、读圣经、背圣经，都滚瓜烂熟的，故事都知道的，都在这里啊，都在这里啊。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幼小的时候，年轻的还没有，就像江威斯里这样的经历，还知识还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成为那真理。生活跟其他小朋友都是一样啊，嘻嘻哈哈，流行音乐啊，那些都有啊。但是某一天，在一个聚会当中，神得着了他，圣灵击打了他，他在地上躺了大概7-8个小时，起来以后，他7-8个小时从头到心，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回家以后，所有的那些 CD、那些书籍，从他的bedroom全部清出去，烧烧光，丢丢光啊！他念大学4年 ，master 念完以后 ，LA 很大的公司，非常高的年薪，已经请他去上班，结果上了没多久，他跟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也是念那个 master 什么东西，也在 LA 上班，两个人辞职，说要跑去 Mozambique， 在那里照顾那些贫穷的人。那个从头到心的这样一个经历以后，人的生命会不一样。这18英尺，神今天跟基督徒丰收教会说，我们能不能削成4段，缩短了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赶快的起来进到神的真理里面。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摆在我们前面有极大的指望。上个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在华人里面可以说一个圣经学者，在华人里面 我说啊，他应该是 number one， 不是 number one 也是 number two。 就好像在华人里面的 David Parson， 你们听到过 David Parson？ 在英国的 David Parson， 那个解经学家全世界有名、那个大卫巴森，陈锡珍、你们听到过？陈锡珍是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博士，他又是圣经学家，他献身侍奉神，他也自己 做那个天文学的研究、然后又带着侍奉那些已经几十年。那7月27号他过世。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他过世以后，他的追思礼拜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3个小孩发出来消息，他的父亲被主接走，没有一张公告说，在 Facebook 上面说 他们的父亲陈锡珍博士因病过世，我们什么时候要有一个隆重的追思礼拜，将是一个极大荣耀的追思礼拜。我相信全世界几十万，没有几十万也有几万的华人曾经从他那里得到造就，华人会飞去纽约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但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有从头到心的经历，因为他知道现在的荣耀跟将来的荣耀所比的话不能比，因为对将来有一个极大的指望，神要将天上的极大的荣耀，不朽坏的荣耀赐给他，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他就不求地上的任何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要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好，时间不多，所以我可能就讲这一点就要结束。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指望？这一个指望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也是为我们所祷告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好，我们把这个读一下，我讲一点我们就要结束了，等一下。好，这是一个求启示的内容，在以弗所一章十八后面一半到十九节，一起来。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浩大。弟兄姊妹，当你在读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那里向神祷告，说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要真认识神，他们的心中眼睛要被打开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知道神给他们的恩召啊，神呼召他们啊，有一个盼望，不但从相信他们活出爱，而且他们有一个盼望。这一个盼望是何等的盼望，他说非常的非常的大， greatest of hope。 然后他在圣徒里面要得那基业，神要得我们成为他的基业，而且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不但得神的基业，神要在你我的身上得到基业，得到那极其丰盛的荣耀。然后他说凡相信的人，那一个神要给我们的能力是非常的浩大，非常的浩大。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叫恩召？恩召就是神呼召我们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你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从哪里呼召出来？从这个世界，从埃及，就像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被神呼召出来要进到那迦南地，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脱离了那一个黑暗的权势，我们进到那光明当中。我这里有很多的圣经，那个你以后你回家去看啊，我们这一个slides 啊都会 post 在我们的 website， 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去我们 website 看。那这个被呼召出来的是谁？是你我。被呼召出来的那一群人呐、啊，就是这一个教会，就形成了教会，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里面的一员。这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所说。当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了，分党的问题啊，纷争的问题，他一开始跟他们写信的时候，就跟他们怎么说？你们是被呼召出来的圣徒啊，弟兄姊妹，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出来的圣徒。我们不但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而且神的一个恩召给我们要看到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盼望，将来神的教会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是要被预备好，预备好参加耶稣那羔羊的婚姻。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就是一个预备的过程，现在就是一个我们要接近我们生活的过程， 现在就是我们要成为那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的心腹的一个过程，以至于当那一个羔羊的婚姻你收到那一个请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穿上那细麻衣。那细麻衣代表什么？代表那我们的义呀，圣徒的义呀，就是我们所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那一个圣洁，那一个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是一个预备的时间。所以当保罗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彼得也是这样说啊，当他们面临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那不朽坏的荣耀。而且保罗说那天上那公义的冠冕为他预备，而且他说不但为他预备，为那一些所等候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人所预备。我相信那陈其珍博士他知道，他预备，他盼望耶稣基督还要来，那不朽的荣耀的冠冕，那公义的冠冕为他预备。今天神也要为我们所预备，为我们所预备。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这是神今天要跟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里要来向我们，不只是提醒，我要请敬拜团上来，不只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挑战。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像当初的以弗所教会一样，说我们是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是活出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相爱的那一个热烈的爱心？我们心中的眼睛有没有说，圣灵啊，求你常常来光照我，以致我心里面的那些黑暗、那些软弱、那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东西，在圣灵的光当中，所有的黑暗都要逃跑，因为他已经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那样一个谦卑的心，愿意不只是接受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向他祷告，向他呼求，来开启我们，以至于我们寻求耶稣基督的真理，就像寻求那镜子，摆上我们自己，时间、代价、金钱，甚至有时候身体上面一些需要付出的代价。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怎么说？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我们在这个磨刀预备的时间段里面，我们是将所面临的困难作为我们前面的一个难阻，还是我们生命里面、身体里面的一个软弱作为我们一个借口？甚至要服侍我家里的孩子，服侍我的先生，夺取了我的与神的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求圣灵来够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摆在我们前头有一个极大的指望。就像保罗所看到的，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爱神的人是谁？那爱神的人就是你跟我，是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就是说他说被召出来的那一群人。那被召出来的那一群人要成为怎么样的一群人？保罗说那被召出来的一群人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 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就像姜威斯里当年在那有风险的船当中看到了摩拉维亚的那一群信徒，那一群信徒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好像要面临死的时候他们不害怕，因为摩拉维亚的一群信徒他们有一个历史，他们有一个故事，他们在德国的一个城市 Herrenhaus， 你们听到过这个城市 Herrenhaus， 已经拒绝祷告了100年，他们有这样的历史，这一个历史形成了他们生活，他们生活的一个不害怕，形成了他们生命的一个 DNA， 形成了他们在困难当中，在面临死亡之前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神的指望，那极大的呼召。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在这里是在谱写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历史，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一个历史书，你跟我，我在这个上面是一个 plus 还是一个 minus？ 你在这个历史书上面是一个 plus 还是一个 minus？就像摩拿维亚的弟兄一样，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让姜威斯里所看到所经历到的不一样，影响到其他人一个人的生命，姜威斯里背起来影响英国，影响美国。弟兄姊妹，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当我们起来呼求，当我们起来追求，当我们起来祷告，当我们起来好好的读经，当我们呼求神用他的真理来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生命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在波莫纳，甚至在这里的年轻人，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每个星期在这里呼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年轻人的传道，来带领我们的年轻人。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呼求，让我们生命的见证，就像那摩拉维亚弟兄一样，姊妹甚至儿童一样，可以来影响某一个人，他要成为那姜威斯里，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在这地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在基督徒丰收教会这一本历史书上面是画上一个 plus， 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画上代价。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跟神祷告，将保罗那一个求启示的祷告，那改变我生命的祷告，那曾经改变了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的那一个祷告，今天我也同样的在这里呼求，说神改变我的生命，开启我心中的眼睛，让我对你有真的认识，让我对你的恩召有极大的盼望。你的恩召是何等的伟大，那一个指望是何等的伟大，那一个神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说我愿意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在这本历史书上面，我要画上一个加号，我要画上一个 plus， 我的生命要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我的生命要来影响 我们这里将来要看到许多年轻人来到这里的生命有一个姜维斯利要起来。我相信圣灵正在跟你说话，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这是向神的一个祷告，说神，从今以后将保罗的一个寻求神的心意，那一个意志，那一个决心，那一个圣灵的能力加添给我。我现在可能是软弱的，我现在好像连祷告的能力都没有，连读经的时间都没有，但是神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说愿意，愿意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出来向神来祷告，这是向神的一个表态，不是向我。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求圣灵那智慧启示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神啊，求你来充满我们，你来呼召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我们愿意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花上我们的代价，我们愿意花上我们的时间，我们被你所制作，成为神手上的一个工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可以成为那光，可以成为那眼，成为那有影响力的人。不管我今天是何等的软弱，但是圣灵当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从那里得到极大的能力。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相信神今天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写下一个 mark。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一首歌继续来敬拜。 笑，一直恩膏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纪念，神灵火燃烧，炼尽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神灵火燃烧。 求你来燃烧我们，挑旺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热情，挑旺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挑旺起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挑旺起我们对世上灵魂的爱和责任。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看到在你面前你的儿女，他们愿意今天向你说，有这样一个决志，说要献上我们自己被你所使用。神啊，圣灵那智慧启示的灵不断的浇灌，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明白，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为你来做见证，让我们预备好为你传福音的时候被圣灵可以大大的使用。神啊，让我们也预备好成为那圣洁的心腹，让我们可以在见你面的时候，你那天上不朽坏的荣耀的冠冕要赐给我们。谢谢主，今天这样与我们同在。神，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来侍奉你。我们在这里求天父那极深极大的慈爱，那耶稣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恩惠，那圣灵宝贵是在我们身上的不断的交通与浇灌，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弟兄姊妹，你个人有需要祷告的，在这里还有一段敬拜的时间，你可以来前面，我们来为你祷告。 弟兄姊妹，我